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a 刘爱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为了协助卡债族渡过难关，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放宽更生方案规定，债清直接限定总额为本金加上利息，法院将酌减滞纳金和违约金。新法明确定义尽力清偿的标准，债务人财产可处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费用后的90%都用于偿债，就算尽力清偿。无财产者标准为80%，修法也将必要生活费用定义为以该地方政府公布的最低生活标准乘上1.2倍。新法还有简便程序设计，增列债务人在债务调解时到场，但不成立时，债务人可以直接在现场以口头言辞向书记官提出更生或者是清算申请，更生方案履行困难的，得直接转清算程序。契燃费征收将有大变革，交通部委托交通部运研所研拟方案，考量使用者付费和公平原则，朝向按里程收费为最终目标研拟。除了契燃费按照每季或者是每年行驶里程计费，也将评估鲜少使用道路的车辆也该收取基本里程费。详细收费技术、收费方式和费率方案预计明年中出炉。现行契燃费按排气量随车征收，无论汽机车有没有上路以及使用道路多寡，车主都得缴交一样的契燃费。交通部语言所研究之后，建议调整为随里程征收，包括透过车辆里程码表安装电子里程记录器，但是里程数可以篡改，还有资料取得也是一大问题。现行的机车和5年内汽车新车没有每年的定检制度，这些都要详细评估。云林县准县长张立善考虑有条件启用林内焚化炉，林内乡长张维征表态坚决反对。张立善说，云林不能都靠外县市帮忙处理垃圾，必须尊重专业环评，他会慎重考虑有条件启用林内焚化炉，解决云林的垃圾危机。林内焚化炉长久以来的争议在于距离林内净水厂太近，但是湖山水库已经启用，应该由专业评估净水厂供水角色能不能由湖山水库取代。不过张维征强调，林内焚化炉的处理技术停留在20年前，现在县府向中央争取设置 MT 机械处理系统来取代焚化炉，加上云林空气污染严重，不能再靠焚化炉来处理垃圾，希望县长三思。高丽菜价格跌破成本价，云林县政府启动了耕除补助机制，每公顷补助7万块钱。农业处指出，预计补助耕除200公顷。今年秋季高丽菜种植过量，产量暴增，导致价格崩跌，农民损失惨重。县府上午的紧急产销会议决定启动耕除补助机制，保障农民生计，经费由县府自行筹措。高丽菜耕除计划登记时间12月3号到7号，也就是下周1到下周5，农民可以向县内各合作社场登记，耕除时间12月8号到12月15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点，来到9888点，成交金额167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4点，2231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210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25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点，76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8点，2653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122点。 中央气象局今天发布冬季天气展望，预估今年12月到明年2月将有盛阴现象，气温正常偏暖，雨量以正常几率较大。气象局预报中心指出，去年冬季到今年夏季属于太平洋海温偏低的反盛阴，但是今年夏季之后太平洋海温逐渐升高，预测冬季到明年春季海温持续增强。目前热带太平洋中部与东部海温偏暖，估计七成以上几率发展为盛阴现象，但是强度较弱，属于非典型盛阴。预测今年冬季平均气温正常偏暖，但一样是有冷气团或者是寒流，预测第一波明显冷空气12月7号也就是下周三到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明显转凉。至于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o.1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真正被臭卡修啦 ！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7-11、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全台顶尖医院多项特色健检免费体验，百项聪明科技目不转睛，知名保健防疫产品急杀优惠，11月29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购票请上网搜寻昨日科幻今日日常。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星期五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今天2018年10月30号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那年我18， 欢迎来到今天的那年我18，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那年我18呢，这个年份的选择来源是因为最近呢，我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又开始在卖一样产品了。 什么？ 之前都是聂云在介绍的，可是这一次只有一个旁白。 嗯， 经典情歌总共大概5亿首，16片 CD， 让你一次听个够。 对，5亿首， 就是太多太多了。然后里面就真的每一首歌出来，那个副歌都是经典片段。 哦、 然后就听到了今天一开始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就觉得有点怀念，然后就去查是哪个年份的、 嗯、 决定要播那个年份的那年我18。 哪一年呢？ 所以我必须要说，今天的歌单大部分听了可能心情不会很好，你先听听第一首歌。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 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乌丝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没有变化。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没有变化。啊，闪闪 好想大声的喊安明，你有看 过 哦？安明，那你知道鲁冰花故事吗？ 我不知道 啊，恋人 真的、 安明，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孩子，但是他们家很穷。 他会画画对不对？ 他就是很会画画，可是他的画就不是那种很标准的画画，就是天马行空，用色大胆。当然在现代你可能会说，哦，我看得出这个孩子很有艺术天分，可是以前就是比较保守，就想说你画这个是什么，就没人看得懂。但是就是有一个从外县市来的老师还是很鼓励他作画，然后偷偷帮他报名就是参加比赛，然后最后就是阿明的画真的有得奖了，但是阿明生病死掉了，死后才被大家注意到，才被大家认可他是有才华的孩子。 哇，这不是很多就是艺术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好难过啊。 对啊，可是他还小，他那么爱画画。今天第一首为你送上那年我十八，是来自于曾淑琴的《鲁冰花》。而且我后来才知道，《鲁冰花》原来是有个谐音，它是就是有在讲路边的花 哦，路边的花， 路边也会 路边它， 路边它，哎，音乐路边弹路边，鲁冰花，路边也会。鲁冰花呢是1989年的作品，所以今天的1989年送给你十八岁的今年4445喽、 哦， 差不多你十八岁的时候那一年在听的歌曲。 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陈淑华的梦醒时分，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让我想到上一次接电话，然后发现老公外遇的她，问老公那些证据，老公跟她说不要问，不要管。 应该说是这种人，你永远不必等。 是的。1989年呢，有很多的经典作品，然后可能就是依稀那时候听过，后来又红了好几年，所以总是觉得回荡在你的记忆一个很深层的地方。就小时候真的就是表哥表姐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他们都在听，就像 哥， 对，就像王杰。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 感觉呢，唱出了很多男人心中的那一些话语。他是王杰，这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好的一个星期五，从鲁冰花开始，到梦醒时分，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然后最后这个段落结束之前，我们再绝望一波 啊，还要更绝望。 1989年，还有赵传的这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 失去了你，让我的人生第一次

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足见还是无缘。最难的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记得他吗？他是关淑怡，这一首《难得有情人》。今天为你送上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为你送上的是1989年那一年的歌曲，所以送给1971年。1971年出生的你， 没错。 希望今天你听得开心，首首都想跟着唱呢，有点受不了。这首歌曲也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在排行榜上，当时那个金曲龙虎榜嘛， 哦，对， 不得了。我刚刚原本想要模仿一下哈林庾澄庆，但刚刚脱口而出好像会变萧敬腾，有点会搞错。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 让我一次爱个够。1989年那一年呢，还有一首歌曲，那首歌曲红呢，有可能是因为旋律好记，然后女生很特别，然后她有个舞步，好像在胸前画个十字架的。 悲伤朱丽叶。 天 哪， 我一讲十字架你就知道了，经典的舞步。 朱丽叶。 但今天呢，为你送上的我找不到那个悲伤朱丽叶的原曲，很怪，只有那个 remix 过后的版本。朱丽叶来自于伊能静，在那个时候呢，还有跟很红的综艺节目叫做《来电五十》，就是让大家联谊认识的。 等一下， 对，然后那个节目的片头，你还记得是哪一首歌吗？有人觉得哦，听到那个节目片头，觉得心情很好，我要开始看那一天的《来电五十》了。 我真的不记得哎， 要带大家去兜风。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国荣还有安妮的《兜风心情》。向前行，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拥抱每个梦想在风里。

wish I could. I could have said goodbye. I would have said what I wanted to. Maybe even cried for you. If I knew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I would have broke my heart in two, trying to save a part of you.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老公，帮我刷， 再刷下去东京的旅费都要刷光了。 哎，你忘了，我们是办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刷卡就是赚机票啊。 啊， 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获得50000里，至少可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还有限量500组升等商务舱和生日机票，买一送一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将勇气深刻，不要坚决不死破。 用时间蜕变成最美的等待。新时代水系女生 Erica 刘爱丽，天鹅说，11月30日见证爱的爆发力，华纳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经济部公告108年度离岸风电趸购费率草案，由今年每度5.8498元降到5.1060元，降幅高达12.71%。而且设定了趸购费率每年3600小时售电量上限，也取消了阶梯式费率机制，引起风电开发商不满，认为现在调降费率无疑政策急转弯，影响台湾在国际市场信誉。今天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当初经济部打着一度6块钱号召全球开发商投资，现在费用下降，开发商势必被迫重新评估目前产业在地化计划，以及影响风场建造时程，严重伤害台湾离岸风电专案的可投资性。经济部长沈荣津指出，今天与开发商会面，他也亲自说明了费率计算内容，业者的意见经济部都能理解，也欢迎业者提出无法接受目前草案内容的理由，还有具体佐证资料以及实际数据，不要都用喊的。而且目前公布草案不是最终版本，拿出数据最重要，等到意见搜集完毕，再回到趸购费率审定委员会，要是有理就来说服委员。中国大陆受非洲猪瘟肆虐，尽管美中贸易战延烧，加征美国进口猪肉62%的关税，但是仍然得向美国大量买进猪肉。路透社报道，中国为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市场。美国农业部统计，截至22号当周，中国购买今年运送的3348公吨猪肉，也是2月以来当季最大采购规模。中国还购买明年预定运送的9384公吨猪肉，占当周所有国家总销量的73%。美国农业商品经销公司认为，中国向美国购买猪肉意味着非洲猪瘟的疫情，令人担心猪肉供应短缺，可能也能缓和这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日本经济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8点，成为2235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7点，来到209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8点，25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6点，涨幅1%，76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2点，2659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312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点，来到9888点，成交金额1675亿。台北市政府停车管理处今天宣布，为了改善公有停车场机车免费停车格位受车辆久停还有长期占用的问题，明天开始，台北市7个公有停车场的机车停车位全面收费。7个公有地下停车场包括了偶戏博物馆、蒙甲公园、振兴公园、滨江国中、松山工农、民友市场，还有台北花木批发市场。停管处指出，机车停车费率每小时10元，当日当次最高收费20元，隔日另计，月票每月300元。民众如果需要购票，可洽停车场管理室申办。朝鲜半岛僵局今年迅速解冻，两韩关系逐渐升温，今天又有重大突破，阔别数十年后，南韩火车直接驶往北韩。这辆从南韩出发的火车抵达北韩，也是为两韩铁路公路计划暖身。但是国际制裁北韩还没解除，列车上搭载的都是各自的燃料和补给品，随车的备用燃料若有剩余，也得全数运回南韩。南韩统一部长赵明军和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委员长李善权之前在板门店会谈时取得共识，两韩将在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开始为铁路公路连接动工。香港今天一早一起严重车祸，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车祸原因不排除旅游大巴司机疲劳驾驶。这起车祸是在前往香港国际机场途中的青衣长青公路上，清晨5点左右，一辆接载国泰航空公司员工的旅游大巴撞上了一辆故障停在路边的计程车，5名死者，包括了大巴上的4名乘客，还有计程车驾驶。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四妹啊，最近赛车吼，迄油尖敢那咧掉胶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穿，啊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95+，安啦， 赞哦，是够烂， 好油的加台塑95+，上安心。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5号，义卖商品有小林眼镜提供 MLB 加 Naturally 99太阳眼镜组，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5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许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扑到床上说晚安。啊，平时没机会遇到什么对象，只能靠着自我收发，找出最舒服的地方，每天换不同口味，还是觉得不满，感受了香味之后什么都不记得。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复杂。睡不着了，心是胡思乱想，只能抱着枕头说谎，有人陪伴我到早上。啊，欲望的手总是在夜晚疯狂，主人的话是绝对的，学会了孤单就不怕，深深的一条黑暗的路上有快乐，找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就够了。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以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同口味，还是觉得不满，感受了香味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不记得。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复杂。我的黑眼圈常被人笑话，哪来的压力啊，不要以为我有稳定未来，其实并不简单。 Tomo Go 这一首黑眼圈、 黑眼豆豆、 黑森林蛋糕、 黑巧克力、 黑魔法、 黑人问号、 黑松沙士。 哎呀， 放弃吧。 Hey Taxi，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感觉好久没有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 真的哎， 我连单元名称都讲不好了。 真的哎，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没有跟大家聊聊电影。 自从欧马克没有跟我们分享诚实电影预告之后呢，他多久没分享，我就多久没进电影院，因为他是我的精神指标。 哎，话说，可是这一阵子我好像也没有特别觉得有超级强片出现啊。 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如果你跟你之前前前前前女友还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强制要去看这一部 怪兽怪物 华 奇啊，我也叫不出名字， 就是有裘德洛跟丹麦女孩的那一部。因为我身边就是其他就是在很多工作场合遇到所有人，全部每次下班后我就是要看这一部，周末我就是要看这一部，大家都在看那一部， 所以这是最近最强的电影。 对，最强的，我觉得 包括就是连卡提亚也去看了， 跟谁？ 哦，他那时候一开始在电影院看到预告的时候，他说我要看这个， 然后打开那个行事历登记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要打开的时候，我就阻止他，我就把手放在他的手机屏幕 大腿上， 手机屏幕上说，这部我不看，你找你的朋友去看。 然后就真的找朋友去看了， 然后找他的同事去看啊。 然后那他喜欢吗？ 他很喜欢啊。 我身边听到是蛮两， 很两极 化的， 对，有人说看不懂，然后有人睡着了， 嗯， 然后反正卡提亚自己看得很开心，看完回来就是看出来以后，他跟他同事讨论，同事就要说，哎、欸，那个什么什么，你有看懂啊？卡提亚就说，这有什么难的？这没有什么好看不懂的啊。 哇！ 然后同事一讲以后，他说，啊，是这样哦。 卡提亚就是这一点这么可爱。今天的诚实电影预告呢，不晓得因为太久没有接触到有什么新电影了，所以我连接下来有没有大片要上我都不确定。当然有很多 YouTuber 疯狂推荐的《无敌破坏王二》，那个可能、 哦、 那个可能要再晚一点吧，我想。 哎，没有，就是这礼拜、啊。 就是你这礼拜要介绍的之一吗？ 11月29号上映《无敌破坏王二》网路大暴走。 天哪！那如果你现在要去看的话，可能那个你进去你影城的那个会员， 应该是 座位都被画满了。 Yeah yeah yeah， 这可能是本周的强 片， 对，大片之一，《无敌破坏王》。破坏王一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飞机上看的。 是哦，我们不是一起去看适应的、哦。 嗯，是吗？ 我不知道哎、欸。 是吗？ 我以为我们在同一场。我是看适应吗？ 我好，我记得我是在飞机上看的。 嗯， 对。然后这一部片哦，卡提亚也看完了，《 无敌破坏王二》。 对对对对，他看 太潮了吧？ 他看片商的试片这样子、嗯，然后他说很好看，很喜欢。 嗯，嗯 但卡提亚意见就听听就好。他有说了，他说哇，里面有很多人物。 我知道有长发公主La Prunso， 那怎么念？ 对，就是有很多很多，嗯、就是迪士尼公主都出现了。 所以《无敌破坏王二》是他们这次要跟网路接轨，是不是、 嗯？ 所以会遇到更多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角色，这样， 嗯， 是吧？ 应该是吧。 这个时候好像应该要放一下《无敌破坏王二》的 主题曲吗？ 但我来不及找，那算了， 随便。 新的主题曲好像是 Imagine Dragons 他们做的、 uh-huh. 然后我听到他们在介绍，然后说嗯，这首歌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做过节奏最快的一首歌、 哎、 完全就是为了迪士尼、 uh-huh. 推荐给大家。BCW 再加上了佳佳的东岸，最近呢我朋友的兴趣之一就是一直在看佳佳的新照片分享。 为什么？ 因为佳佳一天比一天还要瘦，没有极限的瘦。 好可怕哦， 已经瘦到他有天传照片跟我说，你看这个谁，我真的是不认得那个人是佳佳。 太可怕了吧。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not, this gotta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 wa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up, let it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Oh, this is everything I wanted. Do it one more time. Gotta give it up all night. I give it up all night. See the stars under the moonlight. Do it one more time.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 i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Can't tell me that we not. There's gotta be living. There's gotta be living. This is everything I want. 刚刚我亲眼目睹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看预告片、啊、然后一直散发出一个微微的浅浅的不露牙龈的笑。 不是啊，就是无敌破坏王的二的那个预告片是很久以前就已经 release 出来，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中文字幕，看到以后觉得好吸引人、嗯、觉得、哦、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看，然后刚刚重新看了一遍、嗯、就是又回忆起说这真的是很好看、欸 啊、到底是什么多好看？ 光靠预告片就很可爱。 什么东西勾到了你？ 就是他们上网了。原本他们就只是在自己的那个单机里面，可他们上网，然后进到这个网络世界、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用的，譬如说Amazon 啊 ，Google 啊，嗯、天猫啊 ，Twitter 啊， 里面有天猫 ，Snapchat 啊、嗯，然后之后就是。预告里面剪了一段，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迪士尼公主， 嗯， 然后这一段呢在讲说，公主她闯进这个公主的房间里面，然后公主说、嗯、你是谁？然后那个小女孩说喂，我也是个公主。嗯、然后那每一个迪士尼公主就开始说，比如说长发公主问说你有很长的头发吗？ 嗯， 然后睡美人。 你会睡觉吗？你有苹果吗、啊？之类的。 白雪公主说：“你有被下毒过吗？”然后说：“有人被奴役，被 灰姑娘，你有打扫过吗？” 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他说：“没有。”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公主问他说：“你是不是在你的世界当中就不被理解？然后认为说你所有事情的成功都是靠男人而成的？”然后他说：“对，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所有的公主开始转圈说：“你真的是一个公主。”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勒索，日复一夜，肆无忌惮，敢于做个玩偶。Oh baby， 高抬贵手，赦免我，心中抵抗不住冲动。我拼命力究竟充斥着我，不计坏背，无奈把满载的枕头。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give me your love。用尽力气呐喊 ，Every night， 却想起。无声的呼吸 ，Or someday you'll be mine, oh mine. Bring it back to me. Call me up, oh oh oh. 钢琴声回荡在我耳边，鲜艳的蝴蝶结缠绕我耳边入睡。Call me up, oh oh oh. Insomnia. 从前的情话你已经断。I can't fall asleep without you. 月亮倾听着我思念你的声音。星星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 你的温柔倾躺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 Oh lad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eye, oh my. Oh, insomnia, oh, oh, oh, oh. 钢琴声回荡在我耳边，鲜艳的蝴蝶结缠绕我，快速潜入。 间谍放送。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全台顶尖医院多项特色健检免费体验，百项聪明科技目不转睛，知名保健防疫产品急杀优惠，11月29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购票请上网搜寻昨日科幻今日日常。 听见今年冬天最深情的歌，超人类新人廖博雅，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播是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哦，马克会帮我们一起，你可以省下你看预告的时间，你用听的就可以了。 只是看预告也不过2分钟。 哎，你要点还要跑，网络不稳。 有些预告真的是拍的，我觉得甚至比正片还好，就剪得很棒，很引人入胜。对，然后引人入胜，引人入胜。然后有些呢，可能就是虽然它很是大片，譬如说。前几天我看了一部大片的预告，就是那个 X 战警，关于那个什么黑凤凰还是黑什么，反正就有一个新的女生的角色，然后她就是在仇恨中成长，然后最后整个世界都可能会 因此毁灭。 对的那一部那个预告，就是虽然 X 战警是大片，可是它预告剪得太碎，反而让我就是觉得 什么 有点不想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剪预告实在是一门艺术。 所以接下来你要讲这一部的预告是你喜欢的剪接。好，我知道。那接下来这部片是什么呢？ 金牌拳手叫做复仇，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他就是把它交代的很。 这个复仇不是 revenge 那个复仇， 不是这个复是爸爸的仇，就是爸爸在擂台上活活被对手打死，他现在要就是复仇。 天哪， 就是为了爸爸复仇。当然这里面也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小孩，他有他的妈妈，然后。就是妈妈会告诉你说，你要打那是你的事情，不要拿你爸当借口等等之类的。然后呢，这一部电影其实是已经是一部续集电影了，它是洛基的延伸。所以你刚刚有听到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对。然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出了一部片叫做《金牌拳手》。这个《金牌拳手》呢，就是洛基系列电影的延续。那现在这个复仇呢，《金牌拳手》复仇 Creed。Creed the Second 其实是金牌拳手的续集。那金牌拳手其实为什么会有续集，是因为他第一部的时候呢，就在全球缔造很棒的票房成绩。那这一次呢，所领衔主演的包括黑豹的 Michael B. Jordan。还有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新的新一代新生代的黑人演员，他们慢慢在开始崭露头角。从小荧幕然后到大荧幕，然后这位是我最近超常看到他的，就是我确定一下他的名字，叫做Teresa Thompson 吧，对不对？泰莎·汤普森 ，Tessa Thompson， 这个女生 也是在很多剧集看到她。 很多剧集，包括像是HBO 的《Westworld》。Westworld 发生什么？西部大冒险，西方世界。 有极乐吗？没有， 西方没有极乐吧？西方世界。然后还有我之前在看那个《Dear White People》，亲爱的白人。2013年的时候，她在电影里面演女主角，然后到2017年翻拍成影集的时候，他在里面还是客串一个蛮重要的角色，这样子。对，金牌拳手复仇。 比个 yeah 的意思告诉我 peace 吗？ 不 ，no no no no no， 我是问你说准备要讲第二部了吗？ 哦、oh,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这个礼拜我有去看一部电影，嗯，这部电影呢就是陈意涵跟刘以豪所主演的《More Than Blue》，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哎、欸，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分享，然后都说这真的是很悲伤、嗯，然后我就想说，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哦、oh, ，但是我一讲完了以后，你就不用看啦，不是吗？ 所以这一部， 所以这部片就是。我没有看他预告，我没有看成哎、欸，我可能有看预告，但现在我要讲的话，可能就已经是讲电影本体了，就不是城市预告，我讲的就是直接是电影的东西了。 所以你不能简约，就是挖一块让大家去电影院再去感受这样。 简单来说，我可以讲他们故事大纲，就是那个电影公司已经有公开的部分，嗯、就是他们是两个好朋友。 你说陈意涵跟刘以豪， 对，就男女主角是好朋友，他们从高中的时候认识，然后就开始同居，嗯，一直住在一起，可是好朋友，他们就同居，这一点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对啊，你高中正血气方刚的时候， 可是高中他们同居是因为什么？就是要 省房 租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们背后都有很悲伤的故事、哦，他们都是父 母，那可能就是因为他有那个悲伤的氛围在、嗯，所以他可以压过年轻人的血气方刚。 That's impossible。 好，那跳过这个，他们同居。 对，然后他们其实彼此深爱着对方，可是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跨过那一条线。 就是、你讲这句本身就是已经比悲伤还要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的感觉。 对，就是他们没有跨过那条线，然后他们虽然就是每天住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像家人，因为他们的家，嗯、他们都失去他们的家人。嗯。啊、陈意涵是因为在一场车祸当中，他的家人就全部离开。嗯。然后刘友豪是他的爸爸因为。白血症，嗯，过世了，嗯，然后更可怕的是，他妈妈因为知道他也遗传了白血症， 就离开他， 就抛弃他，所以就是很难过。两个人都是在16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可是他们却遇见了彼此，然后就变成彼此的家人。这个故事，那他电影用了一个手法，就像譬如之前那个韩国电影那个《夏女的诱惑》一样，就是他的角度呢，先从男生的角度切一次，女生的角度切一次，再从男二的角度切一次，每一次都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的深沉的情绪。那我在看试映会的那一场呢，有很多很多。景美女中的孩子们，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但剧中没有什么景美的设定或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孩子们都在哭，女生都是女生都在哭， 我 觉得很难过，很浪漫这样子。但那个剧情啊，实在是还是想要讲的那个很，就是会给人不切实际浪漫啦， 有点言情的感觉， 就是。会让小女生觉得天哪、啊，对，这就是爱情，这就是好浪漫。 那可能就像之前很多人看那些年，嗯，啊，算了，多讲多不对。 但其中又加了一点那种，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嗯。好，但是如果你要用带太多， 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嗯、然后你是一个泪腺很发达，你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你看这一部绝对要带很多面子就对了。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嗯、就算我在其中看到了很多不合理或者我想要批判的地方，可是我就还是会哭。 你也哭了， 还是会哭啊。然后我觉得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它跟之前的谁先爱上他的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嗯，就是男女主角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但。就是其他角色会 来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大冢爱的《心向仪》。 这个礼拜呢，还有上这一部电影，这之前我有看过预告片，叫做《爱情赌徒》，是一部法文电影，那这个《爱情赌徒》呢，在讲的故事就是一个男生，他很爱赌博，遇到了一个女生，然后一开始先跟那个女生借了一点钱，然后去赌博，然后开始，可是他们就陷入了热恋当中，结果让这个女生也发现，哇，赌博是一件超刺激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加入了他的赌博游戏，可是这个赌呢，就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就是赌博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每次赢嘛，对啊，可是男生就是很有自信。我就是会赢，我要翻本，我就是会赢。可是当就是赌得越来越大，然后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我在电影台看到那个威尔史密斯也演一个电影，然后他是一个骗徒，电影名称四个字，然后女主角长得很像小丑女之类的，反正他们就是其中一个桥段也是，他们就去看那个就是。很爱看的那个美式足球，就是会把人家撂倒然后跑跑马的那个运动。那一开始就女生说，啊，我现在跟你说我对这个没有兴趣会不会太慢，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赌说待会做那个人造波浪的时候那个人看起来很醉，那个人会不会站起来跟他一起做，赌五块，然后就是猜想好赌他会，这个女生呢待会站起来她沿路走上来会有几个男生回头，赌五块，就是藉由这个 小乐趣。 对，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像日本人的人，他就这样一直盯着他们，然后就默默靠近那个威尔史密斯，就说很好玩欸， 我也要玩， 我也要一起赌，然后开始赌说待会那个人拿到球他是会冲还是会传球，100万，就是开始会赌大的，就是他们一开始也从10万、50万，然后就是原本比如说威尔史密斯跟他的女伴赌，也许都是你知道很好玩 的， 都占上风，然后原本他一开始不想赌，他说好，我跟你赌一次，第一次输了， 第一次就输了， 输给那个日本人，然后那日本人就说我忘记第一次输来干嘛了，然后现在就说要不要加倍，要不要翻本看看，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得分的他会是谁，那这你都常看的运动你应该很容易判断吧，你觉得他下一球会进吗？ 怎么可能，我现在想就觉得不可能猜对， 再翻倍，然后就是再翻倍，他说好，就是我赌，又输了，就已经要走了，已经要走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就说一句，就是你不要随便跟大人玩游戏，威尔史密斯就不行了，转头，然后女生就拉他说不要再赌了，然后就是我口袋我都给你赌现金，因为他可能是有他们集团的现金，他说这里面有我的钱，你不可以这样乱用，他说我就是要赌，就是接下来换你，他就开始赌运动各式各样，都赌那种很小的东西，比如说他接下来就是会进攻还是什么什么，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最后他就是火大，他就说我跟你赌，现在场上那么多球员，你拿望远镜，随便看一个人几号，我猜你可不可以，就是我猜中你看的那一个球员的号码，然后那日本人想说这个几率那么低，你跟我赌，你 crazy， you crazy， 然后就你疯了吗？然后那女生说你疯了，他就说玩更大的，就是让那个女生来猜，我还不猜哦，让她猜你猜中哪一个。他觉得这个是稳输的，你真的要赌吗？ 对啊， 但我就喜欢跟疯子玩，我跟你赌了，结果最后就是他就让那个女生去，反正过程最后就是他们翻本翻回来了，那个女生猜中了那个号码，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是在那边试图要玩的时候 都是骗局， 就是为了勾引那个人上钩。 天哪， 那部电影最精彩的我想就是这边，虽然只是中间的桥段，但我觉得最精彩就是那边了，因为我就是个傻子，我想说怎么可能猜中，天哪，真的猜中了，原来都是骗我的，从一开始你们就故意，因为他们从那个人很早进这个赌场的时候就一直在塞那个号码给他，所以他到那一天 他已经被下潜意识了， 对，他有自信，你最终一定会选到我暗示你的那个号码，我真的不能去赌场， 太恐怖， 给我允许守护你，从今天起信仰爱情有 刚说的这部片呢，其实这一阵子我真的看到它非常多次在电影台播放，但我就是放给水流，就是都没有看，一直到上一次真的是无聊到发慌，把它看完就发现嗯可以看，所以如果你刚好转到这一部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看一看的、 哦、所以不是烂片，是可以看的片、嗯、 是可以看的，就是不会愤怒。嗯嗯嗯， 说到了骗子电影，这个礼拜也要上一部叫做《幸福骗局》的电影。嗯，让我一起来看看。 你的眼光其实我都感觉得到，有些事情本来就很奥妙，无心的玩笑，故意挑剔的争吵，都是爱情的前兆。你的眼泪其实我也感觉得到，有些事情真的很难预料，爱情的面前我们真的太渺小，应该怎么说才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苦恼，其实我很害怕，你想要的我都做不到，除了紧紧的拥抱，谁能承诺天荒地老，我的苦笑是否你能明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煎熬，其实我也想过放弃一切，什么都不要，缘分如此美，想逃跑。 来自于萧煌奇的作品，其实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幸福骗局看完以后不知道 是不是一场骗局，就是骗你进去点击增加他的那个点击率一之后也不告诉你在演什么。 基本上应该是在讲，就是它是一部意大利文的电影，然后再讲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那是快乐的吗？是有点好笑幽默的吗？还是好像沉重？ 不是好笑幽默的，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身份嘛。那他的兄弟其中一个呢，就是又是罹患绝症的哥哥。嗯，弟弟呢是一个同志，这样子，就事业有成的同志，这样子。所以就是在家里面，他们有亲情方面，然后爱情方面的纠葛。嗯。 所以如果这个周末你真的是纯粹想要寻开心的话，我想你的第一首选应该就是无敌破坏王二了。 真的，嗯， 谁能承诺天荒地老，我的苦笑是否你能明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煎熬，其实我也想过放弃一切，什么都不要，缘分如此美，谢谢你对我那么好，我常常觉得无以为报，爱就是这么微妙，它无法强求，它出现的时候不必寻找、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苦，

吕强，你懂我说的吗？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拜拜。 最后，难道没有要说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宁儿，再加上了陈奕迅的《一秒》，跟你说声拜拜。 嘿，我痛了。手松开的一刻，梦醒来的一刻，心未凉，缘未了，停不了。 抱歉。还有时间，所爱的都不变，承载的都不变，只需要一次心跳。 心灵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想念的终究会相遇吧。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你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祖宗。恋爱漫游中， 金曲制作陈珊妮全力打造 Sandy 王心凌暌违三年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不行，听到前所未有的 Sandy 王心凌全新专辑 Sandy Loves to S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等下啊，下晡来泡茶啦。 你头一摆开店做头家，就这轻松哦。 因为我有真厉害合伙人做伙顾店啊，就是和泰产险商店综合保险，大大小小意外都会当赔，有镇店之宝，开店当然也是老神在在啊。 莫怪人讲和泰产险最保险。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